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曲， 我叫苏新宇。今年20岁，就读于天津一所专科院校，我马上就要毕业了。最近我有一些迷茫，我不知道自己做什么，又能够做一些什么。我后悔当初自己只是看上去那么努力，没有明确的目标，又没有什么理想，一切充满了变数，又怎么会重来呢？我只有不断地向前，所做的一切尽我所能，经历的一切全部接受。 晚霞中的红蜻蜓飞到哪儿都是家，晚霞中的红蜻蜓就像梦里吹过的风，晚霞中的红蜻蜓你像孩子一样玩耍，晚霞中的红蜻蜓不知不觉不影踪，去飞呀去飞呀，夕阳里去飞呀，没有你没有了我，却拥有一片永远的天空，哪怕飞红蜻蜓飞来飞去好轻盈，晚霞中的红蜻蜓就像一阵吹过的风，晚霞中的红蜻蜓永远出现在梦中，晚霞中的红蜻蜓来无影去无踪。 去飞呀，夕阳。 中， 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星期五8:05，各位周末好，我是歌声本尊泽华， 我是泽华旁边没想好自己 title 的樊雪， 总有一天会想到，欢迎各位来到挑战新歌声这个节目， 欢迎大家，我们呢是一档，你咋不让我说呢？ 可以说更可以看，就是因为你没有 title， 你知道吗？ 我没有 title 你就这样 diss 我，听我说完这个事情。 来， 我们呢是一档可以听又可以看的广播节目。如果您想一睹我们嘉宾和主持人的风采的话，也欢迎大家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搜索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了。 是的， 当然大家还有呢，我得把咱们最关键的，可以让别人刷礼物的那个， 来来来， 那个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新浪这个可以搜索。活力982，然后可以给我们刷点小礼物，通过这个一直播的平台刷个小礼物，留个言以及点歌什么的，有什么愿望我们也可以实现给大家， 谢谢大家。 哎， 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请来的这位朋友呢，就像我们今天的标题一样，一个准民歌手的跑偏人生。 跑偏 民歌手知道什么定位吧？辣妹子，辣妹子， 这能理解，能理解。 不怕辣， 那跑偏是 rock 了吗？ 他从小就是学唱民歌的，按理来说呢，现在走的这个方式就应该是一个民歌手。然后在舞台上非常端庄啊，穿着漂亮的大裙子呀，唱着一些非常 想象得出来， 是不是？结果今天在我们嘉宾区给一个镜头吧， 棒棒，欢迎深山， 来给我们一个镜头，当当当，就这样的一个人。完全看不出来跟民歌有什么关系，对不对？ 是时尚范儿的吧？ 所以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他从一个本来的应该走的一个民歌手的路线，变成了现在的一个像是唱流行歌手的这样的一个人生？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嘉宾郑珊珊， 欢迎。 嗨，大家好， 欢迎珊珊， 大家好。 你以前就是学唱民歌的，是不是？ 对对对，从小一直学唱民歌。 那以前唱民歌路数就是刚才唱那种辣妹子从小不怕辣这种 好日子那种吗？ 对对对，中国永远收获着希望这一类的。 你看你看他现在说话的表情，他那个动作就很民歌范儿啊。那为什么后来不唱了呢？ 其实是从小一直学民歌，然后后来大学没有上的这个声乐专业，所以工作之后就按照大学毕业的那个专业找了工作。 哎，樊雪，我跟你说，唱民歌的人呢，一般在唱流行歌曲，听起来都会有那么一点点怪怪的。 就跟学播音的，播新闻，你突然让他给你来段那叫什么？那叫个人秀。就有时候就忍不住的端腔呢。 哎，珊珊，咱们好像从来没有听过樊雪来过这个新闻播音哈。来，现场播音一个。 不要，今天是挖我们嘉宾的坑。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早间新闻。 哎呦 今天天气晴，然后室内温度还行吧，有点热。就这样啊。 你知道差在哪里 啊？ 差在发型。你该做个那个蓬蓬头， 就 很完美。 我这个头发已经很炸了，好不好？人家说小脸大头，说的就是我这种人。 好了，说了这么多，然后接下来我们先听一听郑珊珊她自己唱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路数哈。 跑偏的歌手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 也期待一下这个民歌手现在唱流行歌曲会不会是那种怪怪的，什么咖喱味啊，什么胡椒味啊，就怪怪的味道。来，一首歌曲准备的是哪一首？ 林忆莲的《为你我受冷风吹》。 哇哦，为你我受冷风吹。 送给大家。 如果会唱的朋友呢，也欢迎可以跟着一起唱。要苦情一点，都冷风吹了，这两天天是挺冷的。 为你我受冷风吹， 好听，一会儿珊珊唱歌的时候离话筒再近一点哈。 为你我受冷风吹，寂寞时候流眼泪，有人问我是非，说是非，可是谁又真的关心谁，已不可为，你明白说吧，无所谓，不必太枉为，何必怕我伤悲，就当我从此收起真心，谁也不给，我会试着放下往事，管它过去有多美，也会试着不去想起你如何用爱将我 很喜欢他唱歌的时候的那个手势，唱到动情处，然后还有包括这个调要上去的时候，这手一定要抖一下，给自己一个鼓舞，然后还有那个眼神拿捏的也是很好，很像三 D 老师本尊哎。 谢谢。 你知道他们唱民歌的，就是也有受过这方面的训练，就眼神啊、手势啊，一定得到位，是不是有？ 对对对，是这样的。其实眼神是你一定要有。眼神是，其实你一定要有对象感。 珊珊，咱们这样，你这个说话的时候用那个话筒， 哎、好嘞， 不然的话这个混响声音太大，大家听起来像是唱歌呢还是说话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请来的也是一位曾经学唱民族唱法的一位歌手， 没错， 现在呢开始走向了唱流行歌曲。刚才我们听到这首《为你我受冷风吹》，如果不说的话，你可能真的也想不到他之前是曾经唱这个民族唱法的， 真的听不出来 啊、 真的听不出来。就像你要学舞蹈啊，我之前是学民舞、 哦， 然后有一段时间也是因为一个节目非得让我跳爵士 哦， 可是我真的不会。 然后他说你这气质还真的是像学民族舞蹈的， 对呀、啊。 哎，一激动耳机都没扔掉， 耳机都给扔了。 这个手势很到位嘛？ 但是当时我学这个爵士，就排练爵士舞的时候，就各种被 diss， 各种被 diss， 因为就很软嘛。 然后说有那个跳 柔柔 的， 对，他就说我病殃殃的。那个爵士舞老师真的直接就说我病殃殃的。所以说，我觉得就是改一种舞种或者歌种，就跟改行一样难啊。 有没有同样的感受，珊珊？ 有 有 一开始去那个 KTV 唱流行唱法的时候，大家就一听就是张嘴就是民歌的位置， 习惯了吗、嗯？ 哎，你一开始唱应该是什么样的唱法？为你我受冷风吹，是不是？比较做作那种，对， 就会更字正腔圆一点。 你要不要示范一句，让大家感受一下？ 嗯，为你我受冷风吹，大概是就是可能有一个心儿。声音有一个心儿， 然后包括那个唱法，感觉像从头腔出来的那样子， 更对，就是拉拉，就像一个大提琴一样，就可能两头绷得更 更紧一点。 哎，你知道菊花哥，你知道就是咱们播音老师最害怕遇到什么学生吗？之前学过美声的， 哎， 一张嘴，各位老师好，我叫樊爵。 因为这个发音方式不一样， 对，他习惯了。 对，刚才珊珊也是跟大家讲到，其实学民族唱法的时候，这个眼神呀，包括这个走位呀，都是有一些专门的训练方式的， 都是有讲究的。 对，是的，是这样的。其实啊，唱歌它可能跟别的艺术形式会相比啊更抽象一点。 嗯， 你不一定说你眼前一定要看到什么， 嗯， 但是你眼前一定要有东西， 嗯， 一定要想象一个画面或者是一个人，你在跟他倾诉。 他说眼前得有一个人， 嗯， 为你我受冷风吹，那个人是谁呢？ 可以是可以是抽象的。 你不要说是你妈妈，抽象想象当中，反正总得有一个对象。 也可以是你达不到的一个目标，实现不了的一个小小理想，也可以。 哦，他在说暗恋对象，最近有在暗恋谁呢？ 应该是没有。 而且讲出来那还叫暗恋吗？肯定是不能跟你讲的。 其实简单一点讲呢，就是一种对象感。 没错， 无论是说话呀，还是唱歌呀，还是这个表演呀，你总得有一个对象感。 嗯， 这样的话，你可能你的表现欲也会更强、更丰富一点， 眼神可以发光， 也会更真诚一点。 嗯，前面我们唱了《为你我受冷风吹》，接下来再来一首歌曲吧。 再来一首王心凌的《当你》。 哇哦， 嗯， 很甜的一首歌曲。 哎， 樊雪听过《当你》没有？ 听过啊，王心凌版的、林俊杰版的都听过。 那你喜欢谁的版本的？ 我喜欢林俊杰版的。 很多人一开始就没有想到这首歌曲居然是林俊杰写出来的，因为很可爱、很俏皮的一首女生 的 歌曲嘛。 好，接下来一首，王心凌版的《当你》送给大家。 来，请导播老师帮我们播放一下。很可爱的一首歌曲，如果各位会唱的话，也欢迎跟我们一起来唱这样的一首歌曲。 嗯，这个应该也算是恋爱当中的必备吧。 你看那个时候的 MV 拍的，就前面一定要有一些生活当中的情景。 嗯， 很唯美了。 如果有一天我回到从前，回到最原始的我，你是否会觉得我不错？如果有一天我离你遥远，不能再和你相约，你是否会发觉我已经说再见？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可乐当你尝，我想对你好，你从来不知道，想你想你也能成为嗜好。当你说今天的烦恼，当你说夜深你睡不着，我想对你说，却害怕都说错，好喜欢你知不知道。成为谁好？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和为你我受冷风吹完全是两种不同风格的歌曲， 一个是苦情，一个是热恋。 所以你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分裂的人格吗？ 不，哎，我觉得我感觉啊，珊珊姐应该是生活当中比较乐观、比较积极、比较开朗的人。 珊珊她说的对吗？ 是吗？ 对对对，是这样。 哎，看，就女人嘛。 所以你在唱这首《当你》的时候，浮现出来的那个画面感，那个人又是谁？ 有一点模糊了，好像就是当时这张专辑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状态。 当时这张专辑出现时候的是什么样的状态？ 好像是十几年前了，就不太记得，只有模糊的一个就是感觉还记得。 十几年前那时候你40多岁嘛，40多岁的时候经历过怎样的人生呢？ 有一点点苦，但是还是想苦中作乐的那一种。 哎，这样的可爱俏皮的曲风，自己唱起来是好拿捏的吗？ 还可以，就是你找一种还是刚才说的嘛，就是一种说话的状态，跟就是有一个对象感倾诉的状态就可以了。 哦， 那你平时也是喜欢听这样类型的歌曲是吗？ 平时都听，就是平时没事的时候就在家把那个音乐打开，然后各种都混着听。 那自己的风格嘞？ 自己的风格啊，我说实话啊，就是我可能唱苦一点点的歌会更陶醉一点， 就深情一点的歌更能融进去。是有什么失恋的故事呢？ 我们这个节目真的很爱扒这种失恋的故事，简直 情感节目 八卦嘛。 哎，但是因为我们今天的节目叫做一个准民歌手的跑偏人生嘛， 哎，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现自己唱这流行歌曲比较好听的？ 其实是这样，这是跟自己较劲的一个过程。之前学的是民族唱法，然后呢，但是 你之前学民族唱法的时候听的是流行歌曲， 都听流行，但可能民族唱法的歌曲需要你就是静下来听，流行唱法的歌可能你平时在洗碗、在做家务的时候都可以听，都喜欢。但是呢，后来就发现，因为唱民歌唱多了嘛，唱流行会很奇怪。 对， 那你就会想要去改变它。 就想尝试，我想做的是两类我都可以唱。 对，我就好好听，但是为什么我就发不出那样高级的声音，就是那样很深情的声音。后来就可能慢慢的尝试，就哎也找到一种新的乐趣。 听起来好像觉得这个过程挺顺利的，反正尝试总归是 OK 的嘛。但是实际上这个过程你用了多久啊？ 一直。 到现在还是在较劲儿当中， 对对对， 在拧吧，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艺术审美、音乐审美本身 拧吧就拧吧，拧吧自己的衣服， 就其实是没有一个定性的，人你自己主观也是在变化。我今天觉得我唱的特别好听啊，谁唱的有我好听？明天就觉得我唱的不好，但其实这个过程是很有意思的嘛。 但我有一个问题啊，就选择唱流行歌曲是真的喜欢还是受一些压迫影响之类的？ 就去 KTV 大家都唱流行歌曲，他唱民族歌曲，以后就没有人邀请他去一块儿去唱 KTV 了。 有啊，我是唯一的台柱子呀、啊、 直接在那儿为你我受冷风吹拉梅子拉。 对对啊，多提神，午夜场最亮的星。 啊，你刚才问题什么来着？ 对对对，就是因为喜欢想唱，还是有一些什么现实因素吗？ 非常喜欢，就是喜欢想唱、啊就是欢，就是想要亲自去唱，亲自去感受这样的乐趣。我不仅要听，我也要唱。 那当时心里有没有落差？就觉得自己唱民歌啊，我唱民歌这么好，然后唱流行歌曲就觉得老是少一点东西，差一点东西这样。因为我当时学爵士舞的时候落差特别大。以前你在民舞啊拔尖儿的，人家老师也夸你， 跳完大家都给你鼓掌。 啊、对对对对对，你这跳爵士，哎，什么玩意儿，没蔫了吧唧的，你这、就是 哎。这个心理状态很重要的，其实。 有，其实是会这样，而且唱歌这东西特别看状态。 嗯， 可能你今天状态好一点，他就会唱得特别好；明天状态不好，怎么唱都不对劲儿。 嗯，你今天状态怎么样？ 还可以。今天这个直播间真的很高级，然后就特别提神。 哎，那这么高级，对呀、啊，再来一首。 再来一首啊！ 好的，再来一首。哎，刚刚说到要唱一个苦，比较适合苦的歌，下面唱一个苦的，那英老师的《默》。 哦，默这首歌曲也是因为《何以笙箫默》嘛，这个影视剧开始很多人开始很感慨这首歌曲，包括这首歌的歌词部分也是营造出来了很多画面感。 没错， 来，请导播老师给我们点一下这首默。 哎，接下来一首那英老师的默送给大家。 刚才珊珊也说每首歌曲都会有一个对象感跟画面感，不知道你在听这样的一首歌曲的时候想的是谁？

全新起航。Welcome。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歌声本尊泽华。 哎，各位好，我是樊雪。 嗯，我们今天节目呢是可以收听更可以收看的。 哎，没错，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搜索酒吧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了。 是的，欢迎各位给我们留言。现在已经看到易水寒留言说我们今天的嘉宾很漂亮呀。 哎， 今天请来的嘉宾呢是歌手郑珊珊，欢迎珊珊。 Hello， 大家好。 我觉得刚才那个情绪延续得很好，不如把刚才那首歌唱完好不好？ 好啊，好。 那我们接下来继续的把这首《默》我们给唱完。如果刚来的朋友呢，可以跟着一起来唱。刚才珊珊唱的是《默》。 不放手，地下画不完的圆，心间填不满的缘，是你。 的一首歌曲，其实这首《默》呢，很多朋友都很喜欢，然后也在 KTV 当中有不少人都尝试过。 啊，真的吗？这首歌多难唱啊！ 是吧？ 对啊，我觉得超级难唱。 大家尝试完以后，才会发现说，哎，这歌怎么很难把握好这个怎么唱法，能够让唱得更好听一点。 真上手，而且我觉得真的很厉害。就珊珊，我们刚才完全没有给他氛围，没有给他准备时间，直接从半拉不放手那儿。我本来还想试一下的，想别愣这个场，别丢这个人了。对对对，立马就进入。不是我们刚才也说这个音乐唱歌要有状态吗？ 对。哎，我想问珊珊，就这首歌曲它难点在哪儿呢？ 难点是它其实英语的跨度是有一点点大，前半部分特别低，后面突然我悲哀就一下上去，很难切上去。 那这个前后落差一般人是不太好拿捏的，是吗？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你要首先要克服心理上的障碍，你不要觉得它很难。 哎，我就是这个样子的， 我也是。 一到高音之前就先想，哎，可能唱不上去， 唱不上去就就哼两句， 心里一紧张就更加唱不上去了。 一般心里一紧张一定会破音。 对，来听专业老师的。 别怕，就是有一句话叫大歌小唱。 大歌小唱， 大歌小唱，怎么解释？怎么 就是比较难的歌，你把它当简单的歌唱，不要觉得哎这个地方好像很难，有一道坎儿，我要跳过去。你越觉得这个坑大，你越容易掉坑里。 哦，那就是我悲哀就变成我悲哀喷出终身孤寂，这样带过就可以了吗？ 就是不要怕。 克服自己的心理障碍，这第一点。 那多恐怖！你明知道它是个悬崖，你告诉他它就是小坑洼儿，你挂。 反正你怎么地都得过过去，是不是？ 哎，没错。 只要克服就 OK 了吗？有没有其他小技巧唱这首歌曲的时候？ 还有就是，可能在声音上啊，就其实跟刚才那个大歌小唱是一个意思。你不要说高音我就开得特别大，就怎么唱，不用，就是发声点小一点点。 哎，有些人唱这个高音部分是用自己的实嗓喊上去的，有些人是用这个假声就直接转上去的。你觉得这首歌曲哪一个方式比较好？ 可能第二段稍稍开大点，然后第一段可能用混声用的多，而且它个别的高音比如说不放手不放手那两个字可以多切一点夹声。 哎，你今天专业不一样哈，现场给解读怎么唱更好听。今天呢我们也是请来了郑珊珊，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自己唱歌的这些年都经历过怎样的故事，包括前面 还学到了一些小技巧。 对，我们也说过他以前是学民族唱法的嘛， 没错， 从民族唱法到这样的一个流行唱法，当然不是一帆风顺的。不过好在呢，我们刚才也听到了这么多歌曲，他现在我觉得整体走起来 不说的话，大家是听不出来他曾经学过民族唱法。 对，反正我暂时还没有发现， 也许到后面可能会有一些什么小痕迹出现哦。 对，我们今天就是给嘉宾挖坑的嘛，就看看他漏不漏这一点。 好，刚才又唱了一首《默》，接下来再给大家带来一首歌曲吧。 接下来给大家带一首那个比较励志的《隐形的翅膀》。 好啊好啊，大家可以一起唱这首歌，应该大家都有听过。《 隐形的翅膀》出来的那几年，我的天哪，什么样的活动都要唱这首歌曲。每年年底的时候，就是公司聚会啊，朋友聚会啊，也都要唱这样的一首歌曲，给彼此鼓劲儿。 没错，别说公司了，就我们同学什么放假呀， 九五后也唱这首歌呀， 杰克，对，我们当时初中毕业都唱这个。 那来一起唱吧，走。 每一次都在徘徊孤单中坚强，每一次就算很受伤也不闪泪光，我知道我一直用双隐形的翅膀带我飞，飞过绝望，不去想他们拥有美丽的太阳，我看见每天的夕阳也会有变化，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带我飞，给我希望，我终于看到所有梦想都开花，追逐的年轻歌声多嘹亮，我终于翱翔，用心凝望不害怕，哪里会有风就飞多远吧。 这首歌勾起了我很多的回忆。 哦呀呀呀，有故事有故事，快来分享分享。 没有啦，我说出来怕你难过，因为听这首歌呢，是我就是可能，高中啊、初中啊这种，但是我觉得可能是泽华哥， 小学的时候，哎，怎样？小学也是有故事的。 哎，可以。 不去想他们拥有美丽的太阳，我看见每天的夕阳也会有变化，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带我飞，给我希望，我终于看到所有梦想都开花，追逐的年声多嘹亮，我终于翱翔，用心凝望不害怕，哪里会有风就飞多远吧，隐形的翅膀让梦很久比天长，留一个愿望让自己想象， 好听。我觉得珊珊姐特别适合唱张韶涵的歌 啊。为什么？ 我觉得珊珊姐是那种甜姐嗓，说对了吗？张韶涵的声音就是偏甜、偏高、偏亮的那种。我觉得唱这个歌就是很像原唱。 你说我现在看张韶涵的这个 MV 的时候，为什么满脑子想的都是腾格尔呢？最近腾格尔不是也是唱了一版这个隐形的翅膀， 我要去艾特郑少涵，艾特他100次，告诉他 有一个哎，变成有一个美丽的小姑娘隐形的翅膀。 今天不是嘉宾跑偏，今天是主持人跑偏吧。 哎，所以各位，如果你要是没有看过这视频的话，你可以去回去看一下腾格尔唱这个隐形的翅膀，也是挺有意思的。 不要看，听我的，不要看，是会洗脑的， 真的是会洗脑的。来，珊珊，你看过那个视频没有？ 我没有看过。 因为腾格尔也算是唱民族唱法的吧，算吗？还是流行歌手？ 可能还是偏流行唱法一些， 偏流行唱法一些。但是以前是唱天堂的那种的嘛， 然后唱这样的歌曲的时候，一开始大家没办法想象会是什么样的一个风格。 是在听了之后还是没有办法想象。 你看九五后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唱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歌，这样的演绎。 所以呢它会有两极分化的一个评论，你可以回去看一看哈。说到这个隐形的翅膀，每一次到快过年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时候来唱这首歌曲特别合适。 嗯，怎么说， 回顾一下去年嘛，谁还没点伤心事啊，谁还没点那种纠结的时候啊，然后你唱这样的鼓舞人心的歌曲的时候，会让自己的心胸变得宽广。 没错，这是倒是一个很励志的歌。 你在不开心的时候会想听这样的歌曲吗，珊珊？ 会，其实不开心的时候更不敢听难过的歌，会去单曲循环，然后越听越觉得我怎么这么苦。 五月天有首歌叫《伤心的人别听慢歌》 啊， 嗯， 对吧？ 对对对对。 所以你伤心的时候一般是听快歌。 伤心的时候就听点动画音乐，动画片的那个欢快的 动画音乐， 对，动画片的 歌曲。Let it go, let it go. 可以啊，嗯。 哦，所以每个人伤心的时候也不一样。你伤心的时候听慢歌吗？ 我比较算慢歌吧，我比较喜欢听暗黑一点的歌，比如说王菲的《暗涌》啊，还有什么《白痴》啊。就是这种， 然后旁边、 就是、看上去自己很阴暗，然后自己很委屈的那种歌， 拿一个小玩偶，不开心的时候就、 扎死他，好恶毒。 所以呢，欢迎各位继续的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挑战新歌声、除了可以广播收听之外，还可以通过视频收看我们今天的直播。 嗯，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搜索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活力九八二，可以给我们留个言、刷个小礼物，或者是给我们点个歌之类的。 是的，点歌的话、如果我们嘉宾会唱，就可以满足各位的一个要求哈。 没错， 刚才又唱了一首隐形的翅膀，接下来再带来一首什么样的歌曲呢？ 给大家带来一首修炼爱情。 修炼爱情你会不会唱？ 听过，有会一点啦、 不太会哈、那我们就一起来唱这个修炼爱情。对， 好，接下来一首修炼爱情送给大家。这个歌也是我很喜欢，但我觉得林俊杰的歌其实都很难唱。 修炼爱情的 MV 拍得特别的好。 嗯， 那个修炼爱情之前讲述了这个两个人他们自己之前的一个爱情故事，从年少的时候到年老的时候这个过程，然后这 MV 呢也是触动了很多人。不过现在这首歌曲暂时有些问题、那我们就先来今天的我想和你唱这个环节吧，和我一起唱。 没有什么能够限制你对音乐的想象力。 陪住坐着 亮出你的歌声和我一起唱。今天我们要一起唱的这首歌曲呢，可以说让樊雪非常的崩溃呀。 没错， 怎么讲， 非常的崩溃，就是跟我年代感就是有点远嘛，跟我的时代有一点远。 但我觉得这样的歌曲配上你的民族舞蹈应该画风非常的奇特呀，很美丽呀。 我可以准备一下，下次跳给大家看。 来吧，潇洒走一回，各位如果会唱的话一起来跟着唱今天的， 跟我们一起潇洒一次。 走，这首歌曲应该是 OK 的。之前我们唱的是徐佳莹的版本，这个版本呢是最初的版本。 没错，这个舞蹈大家可以看一下， 看就这个服装 的话可以来一段这个舞蹈。 当 嘿哈， 哎你跳民族舞的，跳这样的舞蹈会不会很难？ 真的很难， 因为太有力量啊。 没错， 珊珊也会不会太冷静？潇洒走一回被你看得那么苦情的感觉，站起来唱好不好？ 好的， 拿出那个劲来。 当当当当， 天地悠悠，过客匆匆，潮起又潮落，恩恩怨怨，生死白头，几人能看透？红尘呀滚滚，痴痴呀今生聚散，总有时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至少梦里有你追随。我拿青春赌明天，你用真心换此生。岁月不知人间多少的忧伤，何不潇洒走一回。 忍不住想跟着他一起。 你看那个时候的舞蹈，哇， 转 那个手势， 就很有年代感。 那个年代跳舞一定得特别有劲。 但你不觉得现在也复古了吗？ 是吧？ 比如说广场舞啊。 天地悠悠，过客匆匆，潮起又潮落，恩恩怨怨，生死白头，几人能看透？红尘呀滚滚，痴痴呀情深，聚散终有时。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至少梦里有你追随。我拿青春赌明天，你岁月不知人间多少的忧伤，何不潇洒走一回。 泽华哥完全不在调上，有几个字算几个字。 哎， 有两个声部呢， 我半唱的好不好？很难的。 哎，可以可以可以，你是和声是吗？ 我还和上了。 可以，我快学会这首歌了。 不，我觉得这首歌重点是，如果你此时此刻再看我们直播的话，能够看到这个 MV 的舞蹈，跟着一起跳吧。 红尘呀滚滚，痴痴呀情深，聚散终有时。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至少梦里有你追随。我拿青春赌明天，你用真心换此生。岁月不知人间多少的忧伤，何不潇洒走一回。岁月不知人间多少的忧伤，何不潇洒走一回。 谢谢到场的各位来宾。 哇哦。左边的朋友，右边的一个朋友， 来来来，喝完这杯还有三杯。 谢谢大家。 哎，你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曲， 有一种相逢便是缘的感觉， 是不是通过父母那边听到的？ 对，就是父母之前在我小时候经常在家里放这首歌的那个光碟 啊哈。 嗯， 那我比较好奇的是，作为孩子啊，听到这样的歌曲，你当时的内心想法是怎样的？是翻白眼呀，还是觉得哎这个旋律真好听， 开启了新世界？ 哦， 开启了新世界。 你之前家里放歌不是这样的歌曲？ 因为在幼儿园，这学校学的不是这样的歌曲， 就学校学的是 就是好儿童。对，然后小孩子在家里就受到这样的熏陶，就觉得哇妈呀。 因为在学校听的小燕子传花，你这边就红尘滚滚。你想， 我从小就听我爸妈给我一杯忘情水，那些人就这个样子。我妈妈就唱杨坤的，还有什么2002年的第一场雪，就从小就受这样的熏陶，所以到后来再去听这些老歌的话，还是不觉得很违和，因为以前就听过。 但是不同的孩子在孩子阶段的时候听父母放的那些歌曲，现在回过头来去想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状态也不一样。有的孩子就觉得当时父母听的歌曲很好听，然后影响了自己之后的这个听歌品味。也有些孩子呢就觉得当时父母唱歌怎么听的歌也那么难听，然后唱歌也那么难听，家里听的都是噪音。你们当时都是怎么样子的？ 我觉得其实每种音乐都有它好听有意思的地方，无论是抒情啊，还是这种比较欢快、比较通俗的，都 有。我饮酒醉这种，滑板鞋之类的， 那时候还没有这样的呢。 其实有类似的，我可能现在大家在 KTV 都比较喜欢唱这种怀旧一点的歌，但你刚刚说这种比较带节奏感的，是有，那时候就有，而且舞蹈也非常夸张。 所以你喜欢那种舞蹈非常夸张的歌曲？ 有，以前还有那种闽南语专辑，也是非常有意思，里面还有恰恰。 昨天那个林伦来节目当中的时候，不一起给大家演唱过一首相类似的哈。今天刚才那首那个《修炼爱情》有点问题嘛，接下来我们再换一首歌曲好不好？ 可以。然后那我们再唱一个，哎，可以再点一下《修炼爱情》吗？是不是点上了？ 刚才点上，但那首歌曲播不出，不太出来。 我们现在再试一试。 然后也可以再跟我们导播老师说一下，有没有其他的歌曲可以备选的？ 我们可以备选一下。 对，啊，这首歌出来了，这是徐佳莹在《我是歌手》这舞台上带来的现场版本的。 怎么要失望？藏眼泪到心脏，往事不会说谎，别跟他为难。我们两人之间不需要这样，我想修炼爱情的心酸，学会放好以前的渴望。我们那些信仰要忘记多难，远距离的欣赏，近距离的迷惘。谁说太阳会找到月亮？别人有的爱，我们不可能模仿。修炼爱情的悲欢，我们这些努力不简单。快乐炼成泪水是一种勇敢。几年前的幻想，几年后的原谅。一张脸去养一身伤，别想想念我，我会受不了这样。吉他真嚣张，路灯把痛点亮。情人一起看过多少次月亮，他在天空看过多少次遗忘，多少星光。心酸，学会放好以前的渴望。我们那些信仰要忘记多难、哦哦、远距离的欣赏，近距离的迷惘。谁说太阳会找到月亮？别人有的爱，我们不可能模仿。修炼爱情的悲欢， 徐佳莹在这个歌手的舞台上，这个版本我觉得是比林俊杰的版本要更难一些吧。 听着调是比他难。 珊珊觉得呢？ 嗯，还好。 啊？嗯，因为听起来感觉调高了一些，是不是？比原版。 你让人 然后张力更强一些。 你问人家专业的哪个难唱，人家肯定觉得还好啊 ，easy 呀。 对于我来说太轻松了。 啊，对，但是对于真的你来说，哪个版本都很难，好不好？ 啊，对，因为原版的林俊杰那个也很难。 没错。 对，很感谢今天珊珊做客挑战新歌声，在节目当中呢也是给大家带来了很多好听的歌曲。 没错。 如果你要是没有听够的话，或者是刚打开只看到其中的一小段，想要回看完整的视频的话， 怎么办呢？ 哎，大家可以还是跟观看我们视频的途径一样啊，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这个视频回放，或者说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上的一直播搜索活力九八二，然后点击我们的视频回放就可以啦。 嗯，再度的感谢珊珊做客今天的节目，谢谢。 没错， 谢谢。 我们也欢迎珊珊下一次来做客我们的挑战新歌声。 是的，今天已经星期五了，大家有没有觉得心情放得轻松很多嘞？ 哎，是的。 祝大家周末愉快喽！我是泽华， 祝大家周末愉快。我是樊雪， 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九八二，接下来为大家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阿四的一首《世界上另一个我》。 另一个我，上一秒我在柏林落大雨，下一秒你在蒙古天气晴。你感受我，就像我感受你，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人生到处。 陪我等雨停，先奔跑，下一秒你在路口看手表，你感觉我